新港尾所的电台接到港澳会城市频道，现在是林洋东报告新闻。心理健康跨部门工作小组针对如何促进国人的心理健康，提出12项建议，包括推行分级护理模式等，并从即日起展开公正咨询。互联中心甲新加坡设置整机构下载设计了360度全景影像嘅网络室内设计指南，为设置整房者打造优享高嘅环境。指南顶个月推出之后，已经累计超过6000次嘅点击率。本地嘅冠病毒性病例锐跌到3000起以下，另外有3个人病逝。卫生部门长的小举行时，早日新增罗吹389起病例，比昨日接了162起，其中多少是本土病例，每周病例传播率落到肯定高五。本地五个社区发展理事会甲光明山普及上级宣布，把共同设立的冠病援助基金延长到明年3月31号。以协助经济有需要的国人应付生活费高涨及通货膨胀的压力，同时接受自雇人士的申请。成功申请者每一户家庭获得获得的一次性补助增加到800元。前面82岁老夫一段新书被能力寄养只能降低酒店社会及家庭发展部提升。当局接到老虎求助之后，积极做已经回应，并且积极地为伊提供援助。配合联合国长久道路挖长久，新加坡汽车工会及本地校车管理公司联手推出挖长速度拯救生命计划，鼓励司机到学校区、主题区等民政及车辆常出现的区域，将相关的车速保持到每小时30公里。以减少交通事故。听过到吉波湾滨海俱乐部的直接游艇在的夺会冒出浓烟，民航部队在一小时内将会扑灭，所幸无人受伤。马来西亚政府表示，当地的鸟只经营花费达到危机程度。马来西亚农业局疾病跟日报负责发展事务的副秘书长巴德鲁希三达，农业部及国内贸易及消费能事务部正多努力嘅举国矛盾，以确保人民有充足嘅粮食经营。中部海青方下个月将告别香港进行维修检测，每只新界停泊位甲港台新界经营者，曾经被誉为世界上上大海上最富嘅。中部海事方创业40多年，是香港著名的厂矿，曾经在多部港铁之中出现。不过受冠病目前打击，已经在2020年3月结束营业。新闻报告网络。